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12月30号星期四，在今天科创在线的部分，我们带大家关注的资讯主要包括：国内首批挂牌12家险企新能源汽车专属保险产品27号上线；北京蓝领薪酬实施新8级制度，工资增幅不低于企业负责人；先进硬件设施与最强大脑完美结合，冰丝带智慧场馆建设完成；特斯拉将关闭行驶过程中打游戏功能。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节目内容。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科创在线。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新能源汽车呢，在我们身边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很多朋友呢都成为了新能源汽车的用户。就在27号，上海保险交易所上线了新能源车险交易平台，第一批挂牌人保财险、平安财险、太保产险等12家财险公司的新能源汽车专属保险产品。27号零点，人保财险签出新能源汽车保险行业第一单。新能源车险交易平台整合了专属微信公众号、支付宝生活号等多种投保渠道，增强消费者投保的便利性和获得感，切实提升新能源车险专属产品的覆盖面和社会关注度。据了解，新能源车险交易平台前端为保险消费者提供投保、查询等服务，降低交易成本，增强消费者的获得感。而后端呢，会会同有关单位通过对接大数据平台等，提供风险管控、产品创新、数据共享、交易监测等配套服务。上海保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继新能源汽车商业保险专属条款和新能源汽车商业保险基准纯风险保费表试行之后，保险行业在新能源车险服务模式上的又一重大创新，也是车险交易市场模式改革的有益实践和探索。新能源车在市场占有率的逐步提高，也让跟新能源车相配套的一些保险产品也好，或者是一些服务也好，能够来到我们的身边，为更多新能源车的用户提供全方位的、更个性化的、更有针对性的保障。再来关注人才激励和机制改革方面。北京市人力社保局近日发布关于做好技能人才薪酬激励相关工作的意见，通过实行新8级岗位绩效工资制，支持职业贯通与薪酬待遇同步调整等政策，促进技能人才获得技能与待遇双提升。北京市国有企业要建立健全以岗位工资为主的基本工资制度，优先保障技能人才工资水平合理增长，高技能人才人均工资增长比例不能低于企业负责人薪酬增长比例，对包括技能人才在内的关键技术岗位优秀人才实行年薪制，并设立企业年金。要实施新8级岗位绩效工资制，企业可以探索建立学徒工、初徒工、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特级技师等新8级岗位绩效工资制，或者是设计其他体现技能分配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导向的薪酬激励方式。关键技术岗位、关键工序和紧缺急需的技能人才可实行协议工资、项目工资制、年薪制等分配形式。另外，企业还可以根据生产经营特点，对技能人才，特别是从事一线苦、脏、累、险岗位的，建立配套的津贴制度，适时调整艰苦环境作业津贴、技能津贴、班组长津贴、师带徒津贴等津贴标准，直接惠及生产和服务等一线技能人才。 另外，意见还明确要提高高技能人才薪酬待遇，对为国家和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具有高超技艺技能和一流业绩水平，获得国家规定的相应荣誉奖项，并长期坚守在生产服务一线岗位的高技能人才，企业可以参照高级管理人员标准，决定高技能人才薪酬标准，探索实行年薪制或者是协议薪酬制，专项特殊奖励、股权激励、岗位分红、超额利润分享、项目工资制等激励办法。总之哈，这一套组合拳其实呢是想通过奖励激励机制，能够让这些技术人才更好的去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自己最大的价值，同时能够让他们有更多的获得感。冬奥的脚步越来越近了，我们来关注冬奥场馆的科技力量。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中，先进的硬件设施和最强大脑、智慧集成和数字孪生平台紧密配合，把这座北京冬奥会唯一新建冰上场馆打造成了一座有感觉、会呼吸、有记忆、会思考、能自我调节的智慧场馆。日前，冰丝带智慧场馆建设正式完成。据国家速滑馆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李九林介绍，最强大脑、智慧集成和数字孪生平台可以通过天地空一体化二氧化碳监测系统实现碳排放的精准核算，可以为观众提供基于 AI 加 AR 的拍照导航、8K 加 VR 和360度低时延定制化视角观赛，以及 3D AI 滑冰游戏，可以为冰上运动爱好者提供高水准的专业化训练监测管理方案等等。李九林表示，整体想法就是要把冰丝带打造成像智能手机一样便捷智能的场馆，为运动员、观众、裁判员、媒体等相关方提供最精细贴心的服务。而具体到各个应用场景，比如如果您是第一次步入偌大的冰丝带，那么只需要打开智能手机上的场馆 APP，开启摄像头 AI 加 AR 拍照导航系统，就能带您找到想去的位置。步入看台开始观赛，如果您想看到场地另一侧的精彩瞬间，点击 APP 上的 8K 加 VR 和360度低时延定制化视角观赛功能，就可以欣赏到600毫秒，也就是大概 0.6 秒内延时的准实时画面。比赛间隙，如果您跃跃欲试，还可以到场馆大厅体验一场不需要任何装备，只靠大屏幕上摄像头进行动作捕捉就可以开启的滑冰游戏。作为赛场主角，运动员自然能体会到冰丝带的智能优势。最强大脑通过收集计算智能传感器实时检测的场地湿度、温度、风速，以及360度检测系统计算的观众席各区域人员数量，就可以通过调控座椅送风系统和除湿系统，让冰面始终处于最佳状态。另外，冰丝带屋顶设置的气象站让最强大脑实时感受外界的阳光风雨，室外空气质量好、总热量适宜时，最强大脑呢会让场馆大量吸入新鲜空气，减少冷机用量，降低场馆能耗。而遇到室外空气质量不好时，最强大脑会让场馆的净化系统开启。如果室外光线过强，最强大脑会降下场馆的电动遮阳帘，光线过弱又会及时升起电动遮阳帘，开启大厅灯光，保证照明。智慧场馆建设在冰丝带设计之初就作为整个工程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建造过程的智慧化，另外就是运行的智慧化。这里面不得不提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曾经说过的数字孪生平台，让冰丝带不仅包括一座实体场馆，也包括一个完全相同孪生的数字化场馆。通过数字孪生操作系统，工作人员就可以进行公共安防、设备监控、能源优化等操作。冰丝带智慧场馆建设集最先进的信息技术、最优质的观众体验、最精细的管理于一体，着眼于长期可持续经营，最终形成科技亮点分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中国方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近日表示，美国特斯拉公司同意更新其电动车软件，让驾驶员和乘客不能在车辆行驶过程中用中控触屏打电子游戏。据了解，该机构此前找特斯拉公司约谈过其电动车游戏功能引发的安全担忧。 而日前一名特斯拉车主向该机构投诉，特斯拉电动车行驶期间，司机或乘客可在中控触屏上玩游戏或者是上网，这可能会导致司机注意力不集中，对道路安全构成威胁。他说，特斯拉内置的游戏界面占据了整个触屏的三分之二，即使是乘客在玩游戏也会分散司机的注意力，因此希望禁止这项功能。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说，特斯拉电动车从2020年12月开始提供乘客玩功能，车辆行驶时乘客可用中控触屏玩电子游戏，在那之前中控触屏游戏功能只有汽车停止时才可以使用。真正意义上的自动驾驶还没有来到我们的身边，所以司机朋友在开车的时候，您的注意力还是要放在自己的方向盘上，放在自己的油门和刹车上，放在自己眼前的道路环境上，千万不要放在中控屏的游戏上。我们不要成为马路上不安全的因素啊！开车驾驶的时候注意力一定要集中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人民日报等平台。主持人张燕，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的访谈内容。 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我们的科创面对面访谈话题啊，还是聚焦在老百姓餐桌上的这点事儿。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的贾亚雄老师，他呢也是长期从事家禽遗传育种研究，现任北京市家禽创新团队岗位专家。再次欢迎贾老师，您好。 您好。 欢迎贾老师再次做客我们的科创中国节目。在之前节目当中，贾亚雄老师呢给我们介绍了您所研究的这个方向呢是功能性鸡蛋这样一个领域，也是发现了我们居民膳食结构当中哈，尤其是内陆的一些居民可能很少吃到海产品，所以我们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量呢就相对较低，还有包括之前您也提到了对于叶酸的这个需求，以及硒啊这样的一种营养元素想依托鸡蛋这样的一个载体，本身它的营养就很全面，然后在它的基础上给它进行一个特殊营养的强化，这就是所谓的功能性鸡蛋。而且也说到其实是2013年开始就已经关注到这个领域，当时在全世界范围而言，像欧美一些国家就把这种功能性鸡蛋或者说功能性食品当成调整居民的这个饮食结构啊，让这个身体摄入的营养更平衡更充分啊，这样的一个科研方向。那最早的时候是跟加拿大的一些专业人士进行合作和对接，后来发现呢核心技术啊，人家不给咱是吧，咱就得从头一点一点靠自己来研究。这个研究过程您也说了，其实是非常痛苦也非常漫长的，那这里面涉及到的环节也很多。那接下来的时间还想请贾老师再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么多年哈，长达近十年的时间，整个科研创新过程当中您的实际感受，是不是从最初的可能我们的技术手段相对比较落后啊，进展比较慢啊，到后来随着一些硬件条件，包括我们说到的大数据啊，还有什么分子育种啊等等这些新的技术出现之后，让我们的这个项目推进的效率能够有所提高。贾老师您的感受是？ 是这样的，确实我们从最早的这种作坊式的去研究，因为你没有基础嘛，那大家也是去 可以理解这个开头， 但是后面呢我们也是在建立这种体系。那一旦一个成功了以后，后面的成功就是就非常非常快，而且非常迅速。那么我们也构建了一个非常完善的检测技术体系。这个检测技术体系呢，我们有些稍微有些技术机密的，那么我们在这个技术体系里面我们会做各种的检测。 是检测这个蛋是吗？ 不仅仅是蛋， 不是。对，那么我们会做一些模型去预估我们这个东西放到里面，它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哦、 我们叫智能模拟的这么一个系统。同时，我们最里边的一些有效的成分啊，您会知道这个功能性成分啊，它既是功能性成分，它也会分为好几种，哪种是真正有效的，我们也要去挖掘。那我们就相当于庖丁解牛一样。把所有的功能性成分放那儿，我们一个一个分子，一个一个的原子去分析，最终找着真正有用的这个东西。哎，有用的这个东西可以作为我们后面筛选很多的这个指标的一个标准。所以呢，在我们那一块建立了一个，我认为啊比较好的是，我们有一张非常好的协作网。那么我们有很多的科学家，大家在这一个平台上去做一件事情，我们有很好的协作网。那么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技术平台，我们这个技术平台呢，在它的检测方面，在它的这种模拟方面，哎，在包括跟医院的对接方面，哎，我们都有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技术平台。这是一个。那么当然最好的就是我们有很好的 team， 很好的一个团队，这一帮科学家都非常努力。然后最终才是我们有今天的一个结果。 哎，所以这是大家众人拾柴火焰高， 是这样。 那我还有两个问题也想请贾老师帮我们这个解释一下。首先你看提到了我们在选种的方面先选一个好的妈妈啊，然后让她有一个先天的优势在。那是不是在整个饲养的过程当中，我们在饲料上面，因为我一提到营养素，你总是它得吃进去然后才能有这样的营养，那饲料方面是不是也是我们重点攻关的一个方向？就大致我们会分几个重点去攻关的这个内容吗？ 是，对，就是您说的，就是种是最主一个方面。其实饲料这块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它的饲料的原料啊，就是不是说所有的原料进去以后都会有达到我们的效果，完全不是。那么我们会做一些筛选，哪些是真正我们可以需要放在里面的，哪些是安全的，它的安全的限量值是多少，我们怎么去做配比啊，这个东西就是不停的去调整，然后最终形成了这么一个结果。那么现在的这个结果呢，为什么是一个我们认为可以拿出来的，然后能到市场上去经过检验的？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些技术的成果啊，我们都经过大量的动物实验以后证明它是可靠的，能够形成的产品能达到均一性的，这样才行。 对，因为食品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安全，对吧？ 是。 你可能有安全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底儿托着，再往上我们再想怎么样去让它更营养，更美味，更健康。所以这一关可能对于我们做这种食品方面的产品的这种科研人员来讲，这个是基本的。 只有你的东西是很健康的，你才可以后面它才能说给我们供给的这些产品是 OK 的。否则你如果你的原料都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包括你的配比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那你这个产品就没有办法去给广大老百姓。这是真正它这个鸡蛋是进入人的身体的，是一个健康的东西，我们对人是非常要负责的。这 是。那现在我们的这个成果是在小范围的试验推广吗？目前是个什么阶段？ 很自豪的可以说，我们现在已经跟很多公司进行了这种合作。那么公司它有它的一些考虑，它有一些市场的运维啊，市场的广告效益啊，这有很多的他们的想法。但是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初步见到成效了，我们有很多的企业已经主动来找我们，要求转换我们的技术。那很快很快，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一段时间的策划，这个产品就会上市。 就是我们作为技术指导团队，可以给他们做技术把关啊，指导他们快速的实现技术的这种转化和生产，然后最终可以上市。 对，而且它后面的中间的一些生产过程，我们也在时刻的监控。另外一个呢，确实也像您说的，就是它生产的过程中，产品端的时候，我们也会不断的监测，在不断的完善我们的配方，从产品端来指导我们的科研端。这个我们也在做。 我们也是我们合作一个方面。 对，我们可能还要长续的去监测， 是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效果。 是这样的。 那消费者可能还有两个问题特别想要去确认。第一，你看我们说现在不光是我们的鸡蛋这一个品类哈，像蔬菜水果都分不同的档次哈，高档的中档的和相 贵 不贵吧，对，价格的问题，这是一个问题。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可能就是比如说到的富集这些营养元素，那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通过这个产品的检测啊，确定比如它欧米伽三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到底含量多少啊，我叶酸到底能含量多少啊，这些可能消费者也会有一个参考。贾老师，这两个问题帮我们回答一下。 好的，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比较简单。为什么跟您说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这个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产品如果说是没有达到所谓的产品的标准，那么第一个是我们对老百姓不负责任。您所谓吃的鸡蛋说是欧米伽三的鸡蛋，可能并不是，里面甚至可能都没有欧米伽三，所以这是对整个的市场发育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跟动物营养研究所我们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从人国民营养的角度，我们要先解决第一个问题，什么是欧米伽三鸡蛋，它的含量必须要达到多少 才能被称为 这样。 嗯， 这是我们在前端做了一个工作。那么在后端呢，我们又跟工商啊，我们的政府的这些部门啊又在合作。那么我们您说是您里面有，事实上是不是真的有，我们也在联动，就是我们未来通过这种方式呢，第一个要给大家提供一个真正的功能性的这个鸡蛋，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呢，我们还要给这个我们的执法的这个部门，我们要提供一些检测技术。您到市场上去检测，如果它不是的话，就要把它赶出这个市场，不能让它成为这个害群之马，把我们整个这个我们辛辛苦苦做得好的这个产业去给它破坏掉， 就不能打着这样的旗号啊， 是这样， 其实不是这样的产品啊，所以我们前期把这个工作做到了，为的是后期把我们的这个技术更好的保护起来， 是这样的，一定要做到这一步，否则的话后面的这个我们会想到我们一个朝阳的产业，一个很高科技的一个产品，最后被很多人去冒名顶替，甚至胡乱去吹嘘，然后把这个整个产业搞坏了。这真的是对老百姓不负责任的一个做法。那么再回答您的第二个问题，贵不贵，现在所有的都是要靠市场去说话，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的技术没有办法去给市场定价。但是可以跟老百姓说的，我们的成本其实是 OK 的。就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那么但是您知道，作为一个功能性产品，它在市场上会有一些的运作呀这一类的。其实这是，但是我们也是在跟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在提这样的要求，就是您一定是，我们做的是一种，虽然它是一个产品，是一个去挣钱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您一样想清楚，它是一个为国民健康服务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一定在要限定它的定价，它一定是在老百姓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内。那么 不能天价，没有天价鸡蛋。 是这样的，您不能说是因为啊，您富集了欧米伽三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您就要一个太高的价，那不是那么一个概念。而且我对这种现象是非常反感的。那么这个工作呢，我们也在跟我们的合作伙伴密切的沟通。那如果说你用我的技术，我已经帮您把成本压定在一个比较低的这么范围，那么你要把这部分利润，要把这部分红利，你要让给我们的消费者，让消费者去享受更多的红利。因为健康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不要因为你们去为了挣钱然后去损害这个，这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个事情。 是，尤其北京市场更是这样，我们说它的这种现在消费越来越多元化了，然后大家的需求也不一样。就拿鸡蛋来说，我们也实际感受，比如说有真的特别便宜，就是按斤卖的，甚至还有比如参加什么活动免费送的，对吧，当然也有一些包装很精美的，相对像礼品一样的这种高档的鸡蛋，甚至说有未来可能市场上真的老百姓能见到的，我们贾老师的这个科研团队我们研发的这种功能性鸡蛋。总之这些品类都是让消费者结合自己的实际需求去买的，但是去消费的同时也是 啊，本着我们对健康服务啊，对健康负责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这个价格消费者本身也很敏感。如果你在我可接受范围之内，可能我就会买单。如果太高了，或者觉得我们跟我们的这个消费的距离观念有差距的话，市场不买单，那同时对我们的这个产品而言，它就不是一个没有接受市场检验的一个产品。 对的，就是您不能，您可以有这个溢价空间，但不能太过于这个。我们一直说，您到最后的时候，如果是太过的天价，或者我们的老百姓不接受，那即使我们富集了再高的这种科技成果，老百姓不接受，它依然为零，那您依然没有办法转化为这种价值啊。所以我们也真的是，我们跟我们的合作伙伴反复在强调这个事儿。 用心打造的最终是希望能够被消费者接受的，对吧？而且刚才您也提到了，其实为了保护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个有这么有技术含量的一个成果，我们其实前期后期都做了很多的事情，为的是能让这个品牌一这样的一个概念一推出来，这样一个产品一推出来就能够接受市场检验的同时，让它能够健康有序的发展。 是这样、 所以这块呢，其实贾老师也说到了，我们不光是鸡蛋，像很多产品都是消费者要求你必须货真价实，不能货不对版。一旦出现货不对版的问题，那最后引发的危机那就是不可想象的。比如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关于某品牌汽车芯片货不对版的问题。 是的， 对，所以这个市场就是检验所有的这个产品到底过不过硬，品牌过不过硬的一个非常好的试金石。大健康产业，但是其中是每一个人构成的啊，这样的一个大健康的一个产业群体，包括这个产业当中也有很多个链条是可以去突破的，然后结合我们最擅长或者我们去潜心研究的这个领域，然后专心的做一件事情，把它做好做精啊， 是 那做出成果，做出这个产品，然后去服务和满足我们的消费者。节目上半段的科创中国之科创面对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您在一小段片花半点之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科创面对面下半段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一会儿见。 我们用声音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我们用电波承载波澜壮阔的未来画卷。京津冀之声，聚力新声，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栏目主持人段玉龙。我们的一个文明习惯就能给垃圾一次再利用的机会，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来吧，参与垃圾分类，共享环保低碳生活。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跨越两个世纪，历经90余年，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与失踪震撼了世界。寻找北京人头盖骨，从20世纪初的周口店，到1996年日坛公园的秘密发掘，这期间都经历了什么？北京人头盖骨是灰飞烟灭，还是依旧在世？阿波丸上有没有北京人头盖骨？历史谜团层层迷雾，北京人头盖骨失踪记。 京津冀之声 FM 100.6，广播书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 上神，最近人间新冠病毒狡猾多端，神出鬼没，您有何高招？ 冬天气温骤降，阴晴不定，百姓们要及时注射第三针新冠疫苗，常戴口罩，适时添衣，随时保持愉快心情，即可化险为夷，日日安心呐！ 多谢上神指点迷津， 及时注射第三针新冠疫苗，切记，切记。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栏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接下来呢，我们在科创面对面的板块呢，邀请到的嘉宾是 DCCI 中国互联网研究院的创始人胡延平，欢迎胡老师。 大家好，主持人好。 今天我们和胡老师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对于某些朋友来说呢，可能会有点沉痛，因为呢，他们面临着被裁员的境地，而且接下来呢，何去何从，下一份工作在哪里，可能也得花一些心思和时间了。我说的这个事儿呢，讲述的就是快手科技，目前正在进行新一轮的裁员。快手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地的商业化团队将会在年底前完成转型，其中部分业务线将会被取消，而剩余的业务线呢，将会在12月底前呢，将办公地点调整到杭州。距离很多在北京办公的人而言呢，可能面临着要不然就是去杭州，要不然就是重新再找一份工作。据说呢，快手这次裁员的人数呢，大概是达到了30%左右，这个数字还真的是非常的多。快手和抖音已经成为了当下短视频平台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两个平台。那么相对而言呢，快手的体量会小一些，但是呢，大家也很看好啊，这个和老铁们捆绑的很紧的短视频平台未来的成长性。但是从今天看来，裁员的消息一出，是不是说明它的成长性在某种程度上告一阶段了呢？胡老师。 是的，快手实际上是一个在2020年就已经开始失速，就是它的发展失去速度的一个短视频平台。我为什么讲失速呢？这个是相对而言，并不是说它已经没有成长了。比如那你看它最新的这个数据，它的这个财报啊，它的利润啊等等，也还是有增长的，甚至这个比例还可以20%-30%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说的意思什么呢？就这么一个比例，相对竞争对手来说它是失速的。对，以及相对于说这个他要去在这么一个恶劣的竞争环境里头啊，要去立足发展来讲的话，是远远不够的。那这种失速为什么？为什么快手不快了？然后其实是有好几个原因的。第一个原因，其实核心就出在它的这个内容生态上。它的内容生态，你要去和抖音比较一下，你会发现什么呢？第一，并不是那么的有趣。第二，从这个品格，从这个调性上来讲，它尽管比较贴近这个草根哈，贴近这个我们所讲的这个三线、四线、五线啊，甚至这个下沉市场的这些用户，但是总体来讲，它缺乏一些让大家更有美感哈，更这个喜闻乐见、赏心悦目的那种东西。相对来讲，说的那什么点就有那点点 low， 有那点点 low， 就是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大家每天在手机上去刷视频，还是想看到一些更有意思的东西，还是想看到一些比自己的这个生活场景哈，稍微格调也好，品味也好啊，那种美感也好，略微高那么一点点的东西，总还不希望说满处都是那种哈，那种啊，只是站那儿扭一扭啊之类的，只是这些一些 感官刺激， 对对对，感官刺激啊，或者那种比较，怎么讲呢？就是说不来怎么讲，从品味来讲还是差一点点的东西。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什么呢？就是快手对于内容创作者的扶持， 鼓励的一个力度， 嗯， 是不如抖音的。当然这个也有一个循环问题啊，因为这个有一个投入产出啊，鸡生蛋蛋生鸡的人有这么一个关系。但总体来讲，快手在这个部分是滞后了，所以这个导致大批这个无论是网红是吧，还是说一些个人新注册用户，当他想要去发一些视频的时候，他就更愿意去抖音这个平台。 嗯， 对。然后这个也是一个竞，当然也是一个竞争的一个结果了。这种扶持的力度不是那么够，对他这个生态的一个叫什么内生的一种自驱动，形成这种内生的自驱动，也是有一个有些个限制和影响的。 嗯， 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因。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第三个原因什么呢？快手它并不是一个大流量生态。 嗯， 也就是说它可依托的外部的一些平台是比较有限的， 嗯， 资源是比较有限的，然后它的关键股东能给它的支持也是比较有限的，所以说它不像这个互联网的其他几个生态啊， 嗯， 每一个应用它其实都在一个更大的生态里头，都在一个说日触达几亿用户是吧， 嗯， 日覆盖这个全国多少多少啊这样的一些市场这么一个大流量平台上，所以它的流量获取成本以及新增用户成本就比这个竞争对手要高。 嗯， 所以这是第三个问题。还有第四个问题是什么呢？就快手的数据技术能力是相对来讲要弱一些的。 您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因为对用户所发的每一个内容的一个理解，智能的分析，无论分析这个里头的音频的内容， 嗯， 还是这个画面里面的啊音频这个视频的内容， 嗯， 你基于这样的分析，基于用户的习惯，基于这个包括发视频的人的， 嗯， 他的一些个习惯等等的，你要去算法，要用算法去进行这种优化，进行这种推荐，然后所以这个算法机制其实决定了它的流量的效率。比如说同样是一亿用户， 嗯， 今天在一个平台上去看这一亿用户，他的那种获得感，他的那种获得感，以及他的那种信息的，他自己所感受到的那种信息的采集的效率，实际上归根结底，现在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不光是由用户决定，比如说啊，我选择看什么内容， 嗯， 因为现在大量内容是说你自己刷出来的，但那个刷出来的内容实际上是推荐出来的， 嗯， 对，所以说归根结底，用户的信息获取效率，用户的这种体验是取决于算法的。对你的算法越棒，然后用户越会有一种被喂养的很舒服的感觉啊，就好像是哎这个手一伸一瓶饮料就递过来了， 嗯， 是吧，嘴一张可能一个水果哈，就送到嘴边了， 嗯， 就那种感觉， 嗯， 但是快手上你是这样的感觉是比抖音要差一些的。我并不是给抖音做广告，或者是更站在抖音这边，并不是，抖音也有抖音的很多问题， 对， 包括这种强势的算法， 嗯， 反过来也造成了很多问题。包括抖音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收割这些 vlog 的这些是吧博主，收割这些视频创作者，收割 CMC 那个机构，什么意思呢？抖音的营收里头有一部分，相当大一部分的比例，当然是来自于广告啊电商啊什么的， 嗯， 但是也有相当大一部分比例来自于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你的那个抖加，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个用户上来，你拍了一些辛辛苦苦拍了一些视频，发现没人看， 嗯， 顶多给你像这个发那个救济粮一样，给你发个发个100-200个播放啊， 嗯， 能有那么半个一个点赞就不错了， 嗯， 这是相当一部分新加入到抖音的用户的一个空后，或者是你会看到说抖音其实有一个巨长的长尾， 嗯， 那个长尾里头我可以讲90%以上的用户实际上是沉默用户， 嗯， 他们只看不发，这是抖音的问题。所以抖音有一个巨大的头部，但是有一个非常长又非常贫瘠的像一片荒原一样的那么一个长尾， 嗯， 那90%的用户是沉默的大多数，是无力去参与到抖音这个生态里头的这个大多数， 嗯， 而他们怎么样才能参与呢？对不起，那你就买流量吧，说白了就买流量。 嗯， 抖加是做什么呢？就说白了就买流量，你无论花500块钱、1000块钱还是10000块钱，哎，你投放吧，然后你可以选择定向啊，比如你投放哪些类别的用户，男和女啊等等的，或者是你觉得哪个网红或者哪个账号他挺热的啊， 你也想把他的风给吸过来 ，OK， 那你花钱吧。 哎，他这个生意模式好。首先，我给他做内容创作， 对啊， 对他来说是免费的， 对啊。 第二呢，我在他的平台发出去之后，我还得给他钱，让他帮我来宣传，两头赚啊。 是，所以就是两头赚。你说这个问题，这是抖音生态，我认为这是抖音生态在下一阶段， 嗯， 一个非常关键的、非常要害的一个问题，就是两头赚，两头吃， 嗯。 实际上每一个用户既给他贡献了流量， 嗯， 又给他贡献了内容， 嗯， 但反过来讲他还要从这用户身上去割韭菜， 嗯， 说不来什么意思，哎，你 UGC 了什么，你用户产生了一个内容，你提交上来了，对不起，你要想让更多人看到，你花钱吧， 嗯， 对，你如果不花钱，那你就永远是可以讲99.9%的时候，你就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头，就是作为一个想发光但是又发不了光的一个小的一个内容创作者或者一个小用户， 嗯， 你就继续待在那儿吧， 嗯， 你这个没有说实话是没有什么人能看有机会看到你的， 嗯， 这个对于新用户来讲实际上在抖音上要哪怕是有发了一条不错的视频要有哪怕是有几百个播放， 嗯， 那么几个十几个点赞都是非常困难的非常困难的。 哎呀，这个是不是就是一定程度上的商业歧视啊？ 我认为抖音的商业模式现在还没有经过一个大家的一个重新理解， 嗯， 重新思考。我相信再过3年5年，这个问题会被提出来， 嗯， 就是抖音应不应该这么做， 嗯， 可不可以这么做， 嗯， 能不能这么做，是这种两头吃哈， 嗯， 就用户又给你产生了内容， 嗯， 产生流量。你反过来讲又去收割用户， 嗯， 你去赚你的广告费就完了，你去赚你的电商的费用就完了， 对 对，这个其实才是一个良性的生态， 嗯， 包括你的算法机制去真正的理解每一个内容， 嗯， 让优质的内容能够这个触达这个更多的用户， 嗯， 这是你应该做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因为现在抖音现在它有一个它的头越来越大，就我把它通俗讲叫头越来越大，这个头是由什么构成的呢，就是那些个他捧起来的网红， 嗯， 跟他有合作的这样的一些，如果讲微博的话叫大 V， 嗯， 包括这些 MCN， 嗯， 还有说一些名人等等的，这个对于普通的用户来讲很难成为他们的一员。当然，抖音有时候也会做一些事儿， 嗯， 有意识的通过去流量， 嗯， 的一个操作， 嗯， 捧那么一个半个的这个大家看起来很草根的哈，这样的一些啊。视频作者，但实际上呢这个背后都是有互动的都是有合作的， 哦， 对，所以他通过这种假象让每个人觉得说啊，我像他那样我也可以成功， 嗯， 我像他那样我拍的也有人看，那你就拍试试看吧， 嗯， 可以讲100个人里头99人拍出来不会绝不会有那样的效果，不说， 嗯， 就是我说的能有几百个播放3个5个点赞就已经不错了， 嗯， 所以这个但是反过来讲你不能说啊这个你不会玩抖音啊是吧，抖音他又推出了一些课程， 嗯， 包括那个又发动另外一些这个视频作者说啊怎么玩抖音能够是吧 能够多少涨粉到百万， 对，涨粉到 什么时候实现财务自由， 包括这样的课程他又找你收费， 他其实这是一种叫什么， 啊， PUA 一鱼多吃嘛， 啊， 对，一鱼多吃就是你这些用户就像这个绵羊一样， 嗯， 你记这个就是你的草实际上是你自己种的 啊， 完了以后你产了羊毛，它连着羊毛连草连肉都要给你吃了，所以这个是我认为是抖音生态的问题， 嗯， 但是抖音不这么认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么做了，就前面没有人这么做过，那又有什么问题呢？是吧？ 嗯， 然后但实际上从长期来讲，抖音有两个问题是要解决的， 嗯，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说的一鱼多吃， 嗯， 收割用户的这个问题， 嗯。 你不能去收割用户， 嗯， 对，用户给你产生内容产生流量，然后你再反过来去从流量角度来讲找他收费， 嗯， 这个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这是他第一个要去解决的问题。第二个要去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 嗯， 就是算法操纵， 嗯， 因为算法是可以操纵的， 嗯， 对，算法归根结底它是由这个技术人员和这个运营人员一起架构和形成的一套东西， 对， 好多人以为算法就是技术， 嗯， 就是工具啊，就是服务器啊，就是这个在那儿跑完了以后，这个算法一定没有问题啊，算法肯定是公正的， 算法一定是算法面前人人平等啊、 嗯， 算法一定是反映了互联网的一个自然的传播机制， 嗯， 不是这样的， 嗯， 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就是好多人以为哦，算法听起来那么的技术啊， 嗯、 那么的那个啊。那么的那个不像是人为操纵的一个东西， 嗯，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算法是最容易被人为操纵，算法是最容易极化一些东西， 嗯， 啊，去放大一些东西，去撕裂一些东西。算法实际上对于自然传播的舆论场是容易形成最大程度干扰的东西， 嗯， 对，所以 他假借算法之名，让用户看到了他想让你看到的东西， 对。 而且他还会对外说，我们的算法是黑箱的，我们是人工智能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由算法自己推荐的。实际上这些事情大家但凡是做这个互联网研究的、 嗯、 或者你学过计算机的，有点基础的人工智能知识，你就会知道有多少智能背后就有多少人工， 是， 这是绝对的， 是的。 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其实我们今天一开始谈快手，后来说到了抖音，抖音未来肯定会遇到这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不是会让他也走入快手的这个境地，那到了那天再看。那么回头我们再来说一下快手的这个问题。其实快手今天讲来也是很多年轻人啊，大家趋之若鹜，觉得进大厂我能够拿到高薪，一说你在哪儿工作，我在快手工作，一说你哪儿工作，我在字节跳动。比如前一段时间字节跳动还有一个什么晒工牌啊，特别流行的一个事情。但是今天看来，包括字节跳动在内，其实很多公司这些大厂纷纷都在裁员，大厂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不是已经不香了？ 大厂不裁员不符合这个产业发展规律， 嗯， 因为任何产业市场都有这个涨有落， 嗯， 有高潮有低谷， 嗯， 这个没有不调整的产业，也没有这个啊、 嗯 不调整的市场， 嗯， 所以大厂在某些阶段裁员这是必然的， 嗯。 否则的话，这个事情反倒比较奇怪了，因为它现在的这个一个市场扩张边界受限，然后这个又出现一些竞争性的领域啊， 嗯， 以及结构性的，我们前面讲的这种结构，还有一种叫结构性的裁员， 嗯， 还有这种叫什么萎缩性的裁员， 嗯， 就是说它所面对这个市场消费， 嗯 嗯，没有那么景气了， 嗯， 所以这种状况底下就支撑不了这么大的一个盘子。实际上，过去三年、五年、十年，互联网行业从传统行业、从 IT 行业、从各个方面，这个以高薪啊挖走了、抢走了大量的人才， 嗯， 然后可以讲是互联网是人才物价，就人才价格哈， 嗯， 哄抬的一个主力， 嗯， 或者最主要的原因，造成各行各业的这个，嗯，招聘比较难。那么现在的话，我认为它只是回归到常态， 嗯， 回归到应有的状态的一个开始，对，所以说无论大厂裁员，还是像快手这样的哈，这个二线的哈， 嗯， 这个或者某个垂直领域的这个前几名的这种啊互联网服务平台的裁员，这个都是正常的，正常的。因为这而且这个问题可能要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什么呢？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工作是什么？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工作是每个人可以做好，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决定和影响它的走向的那样一种工作， 嗯， 而不是说啊，我找了一个什么地方，然后我就端到了一个什么饭碗，这个饭碗就闪闪发光啊，它是金的银的什么之类，不是这样的。我想这个是过去的一个观念。过去比如说我们在体制内哈，我们去上班，这个是铁饭碗， 嗯， 后来市场大家下海啊， 嗯， 市场化的一个过程了以后可以自由择业，然后后来这个互联网行业起步了以后，哎，这个那我就不一定再去选择什么啊，国营企业，也更甚至我都不用去选择外企， 嗯， 因为曾经一度外企是非常热的， 嗯， 然后薪水也高哈， 嗯， 也很体面，等等，福利待遇也不错， 对 对，尤其海派的大家都很喜欢外企，嗯，但是近三年五年十年，然后互联网成了这个求职工作人才流向的一个热高地， 嗯， 一个薪水高哈， 嗯， 这个似乎发展这个起点也比较高的这么一个高地， 嗯， 然后但是这个高地不可能永远高下去，就是我们在很多年以前我们就曾经说过，说互联网行业有一天也会成为传统行业， 嗯， 它的技术含量不那么的高， 嗯， 然后它的竞争变得更加的充分。 您说它的技术含量不那么高， 互联网其实从本质上来讲70%-80%的领域至少啊， 嗯， 算不上是高科技， 它是高科技的应用。 对，它是高科技的应用，或者是它的一些基础设施需要应用到这个高科技的部分。 嗯， 但是在越来越多的方面，互联网其实已经相对的成熟了。 嗯， 不过今天我们看到的互联网公司大部分在做什么呢？大部分在做这种像传统行业、像从量的产业、从量经济里头去进攻的这些事儿。 嗯， 比如说这个，甚至跟这个卖菜的去抢着卖菜。 嗯， 是吧？跟这个社区去抢着去这个，跟社区的小卖店哈、啊、之类的去抢生意，他去干这些事儿，这个过程从这个两三年以前的 O2O 啊，这个就已经表现出来了。 嗯， 他美其名曰互联网加， 嗯， 但这个加的过程更多其实是什么呢？更多其实他抢的是一个生意， 嗯， 并不是说啊，他是去往上走， 嗯， 去那个攻克那些个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题， 嗯， 去发展一个又一个的那种硬核科技，不是这样的。所以说互联网这个领域从当然为什么现在包括也饱受诟病呢， 嗯， 这个也是一个原因。其实这个领域你完全可以说一方面去往深了走哈，去这个成为这个国民经济基础设施啊，从各行各业的这种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加意义上的一个支持者，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可以往高了走，就真正去像这个啊，像 Google 一样是吧？像 Amazon 一样去做一些有技术突破的事儿， 嗯， 啊，当然你瞄不瞄着苹果、AMD、Intel 这个又是另外一回事儿， 嗯， 之类的，就是，嗯，但是这些公司没有这么做， 嗯， 他们去做了这种叫什么？哪儿容易赚钱？哪儿有海量的流量？哪儿有一块市场？我冲进去以后啊，几乎就可以砍瓜切菜啊，把这个市场扫荡一空。 他们还是做了资本最喜欢做的事儿， 对。所以最后去跟这个卖菜的， 嗯， 去跟这个一个小小的工商个体户， 嗯， 去抢生意，去把他们给扫荡了，自己把那个市场拿下来， 嗯， 所以做这样的事儿的时候，那就不得人性了， 嗯， 所以什么意思呢？互联网我们不能把它跟高科技划等号， 嗯， 然后包括互联网我们也不能把它和迄今为止也还不能把它和这个互联网加划等号， 嗯，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这么两个大家所以为的角度上其实做的很多是这种叫什么，去实际上是抢，说不定就抢市场了， 嗯， 去圈地了， 嗯， 对，这样的一些个事儿，所以通过像快手这样的一个发展，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其实也是这么一个逻辑。快手本质上来讲，它并不是一个科技平台， 嗯， 它也并不是一个科技企业， 嗯， 它只是用到了一些技术手段， 嗯， 来去做这个短视频这么一个应用， 嗯， 基于这么一个应用的话，又形成了一个内容的生态， 嗯， 流量的大盘，在这个流量大盘上形成这种广告啊、电商啊这样的一些营收， 对， 然后仅此而已， 嗯，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些领域，其实它是更容易出现这种叫饱和竞争， 嗯， 对，也就是说。有多个主体啊，在充分的激烈竞争， 嗯， 然后很容易因为说其中一方的资金实力不足， 嗯， 或者是流量大盘哈，不足以这个充分的支撑，所以他就这个变得相对来讲在竞争里头变得不那么强势， 嗯， 或者是竞争乏力吧，竞争乏力，所以因为你做的事儿本身就很传统嘛， 对， 但说不了，大家只要有资金有流量的。这个事儿都能完， 所以您刚才分析的这个我觉得特别到位，就是也在一定程度上有除魅的作用， 是 在很长一段时间大家认为互联网就是高科技，是人类文明的未来， 是， 但实际上呢，它做的很多事情啊和很多的非高科技企业做的差不多， 对， 它的本质呢就是 还是商业产业， 利用自己的力量再去扩展商业市场，跟高科技的关系不是那么紧密。 是， 那最后的一个问题，我们刚才其实也简单分析了一下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他们在择业时候选择的一个路径，比如说一开始呢是国家单位，后来呢下海自主择业做个体户，成为万元户，后来呢又进入像什么外企，有一段时间呢又进入国企，觉得国企是最香的，后来又去互联网公司。那您觉得下一个方向大家可能会去哪儿呢？ 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讲，如果是求稳的心态哈，没有强烈的那种创造与创新欲的话，可能体制内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比如考个公务员啊，或者现在有些大国企啊，也不错，一些大的行业，那个也不错，的确也是这样，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选择也得往这个方向在走。然后第二的话可能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这种我人们讲叫大 IT 或者叫新 IT， 也就是说服务于各行各业，为各行各业提供那种技术工具手段方法基础设施的这些领域相对比较 薄，比较稳，比较稳。它不像互联网那样的这种叫什么剧烈的啊，这个忽高忽低，然后忽有忽无，可能今天去能够有高薪，明天可能就裁员了，或者是这个什么之类的，就所以这个就容易导致大家一脚踩空。所以说第二个行业的话，我们把它叫是为这个智能互联网发展这一浪去送水的这些个产业。 做房地产商不如做房产中介，做房产中介不如做装修队儿。 对，或者你最后卖建筑材料的。 对 对，所以这是第二个大的方向。然后再就是大的第三个方向，其次可能才是我们讲的是互联网服务业呀、是吧？等等这样一些领域的，而且进这样一些领域以后，可能也要谨慎又谨慎。所以说这个怎么讲呢？这样一些领域。因为它其实有些部分其实也已经很成熟了，甚至也已经没有太多技术含量了，对，也可能需要一分为多去看，而不是说，哎呀，一看到互联网就觉得它是高科技啊，然后它是那个啊大厂啊，薪酬很高啊，其实互联网里头林林总总各种各样的状况，对，区别也蛮大的，这个梯度也拉得很大， 对，所以其实话说回来，关于个人的择业或者就业以及创业，刚才胡老师有一句话我听到心里去了，就是你一定要找一件自己可控的事情，在这件事情你做的过程中感觉自己像一条鱼，可以游来游去，游刃有余，我觉得这个才是成事最关键的方向。那么今天我们这一期科创中国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 DCCI 中国互联网研究院的创始人胡延平做客，谢谢您胡老师。 谢谢大家，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各位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刀光剑影没了多少时间穿梭，且看他口若悬河，衣上有风尘，却原来是一位江湖说书人，那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侠骨柔肠坠了多少时间坎坷，本就是浮萍游子漂泊本无根，萍水相逢浪迹天涯君莫问，那江山如画各走一程，也苦尽了人间的多少苍生，那美女多娇爱看英雄，道尽了江湖的血雨腥风， 城中楼阁几经风霜，天涯游子一梦黄粱，神鬼之意荒唐一场，谈笑一段半生疏狂，江山一儿老妈几度斑驳，痴儿侠女奈何情多，酒剑随马他乡异客，白衣不见桃花如昨， 哎呦嘛时候是进门地呢，地干嘛呀， 地 哎呀到底干嘛， 地 这猴卖吗， 地 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在座的看官莫想太多，书中故事是时间蹉跎，个人心中他自有评说，听完这段你一笑而过， 城中楼阁几经风霜，天涯游子一梦黄粱，神鬼之意啊荒唐一场，谈笑一段半生疏狂，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人世苦短又有几人看破，大梦一场也只是戏中一过，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